晴朗，我的心就像那黎明的温暖太阳。 人山人

却不得不愉快。我清醒，我明白，简单一个爱。哦，我多疯，我多乖，祝你最明白。耶，我不幸，我开心，因为你存在，随你说明白，我幸运才得。

谁来为我探梦。下一个路口是向左还是右，有谁来为我参

总是想见，不想你始终微笑，一直不变的谎言，愿不愿给我明天，真假的瞬间， 慢慢